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4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四分随喜回向品第六之一。儿时慈氏菩萨摩诃萨为具受善现言，大德，诸菩萨摩诃萨，所有随喜回向具行，诸福业事，与余有情，施戒修等，诸福业事，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儿时具受善现问慈氏菩萨摩诃萨言，诸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普圆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边世界，一一世界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边如来应证等觉，断诸有路，觉细论道，一入无余一般涅盘界者，从初发心乃至正德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如是乃至入无余一般涅盘界，辗转乃至正法灭矣，于其中间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六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佛圆满功德相应善根，若力无畏相应善根，若神通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大愿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一切智智相应善根，若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若无量无数诸佛功德，若证无上正等菩提所有妙乐，若于诸法得大自在波罗蜜多，若不可服能服一切无量罪极神通妙行，若无障无碍无对无等无欲无限如来如实勇猛威力，若佛智见，若佛实力波罗蜜多，若四无所畏最极圆满所证佛法，若能引发诸法圣意所证佛法，若转法轮，若秉法具，若击法鼓，若吹法锣，若语法语，若设法会，若以法位资诸有情随意所心皆令充足，若于如是无上法教为诸佛法，若独觉法，若声闻法，所有调伏圣解决定去三菩提，若佛世尊受诸菩萨无上正等大菩提记，若彼一切殊胜善根所谓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受独觉菩提切罗独觉乘菩提记，若彼一切殊胜善根所谓 观察十二缘起相应善根。若受声闻不得切罗，声闻称菩提记。若比一切殊胜善根，所谓施性、戒性、修性三福业时，若学无学无漏善根，若诸一生于彼诸法所种善根，若诸如来应证等觉四众弟子为比丘、比丘尼、乌婆娑迦、乌婆斯迦所有施性、戒性、修性三福业事，若与诸佛所说法教天龙药叉广说乃至人非人等所种善根，若比于佛波涅盘后所种善根，若有情类与佛法僧及于善事身心信乐所起种种殊胜善根，是诸善根及于功德一切合集观察乘量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具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愿此善根与有情类同共引发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与于所起诸福业事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于云何？彼菩萨摩诃萨原如是事起如是形象随喜回向心，未有如是所缘可得如彼菩萨所取相否？尔时此时菩萨答具受善现言，彼菩萨摩诃萨原如是事起如是形象随喜回向心，实无如是所缘可得如彼菩萨所取之相。时具受善现为慈氏菩萨言，若无如是所缘诸事如彼菩萨所取相者，彼诸菩萨随喜回向岂不皆成想心见导？随者何？如有贪着无所有事，无常未常，实苦未乐，无我未我，不净为净，即便发起想心见导如所缘事实无所有，菩提即心亦复如是，一切法一切界亦因而，若一切种皆无所有无差别者，何等是所缘是？何等是随喜心？何等是菩提？何等是回向？云何菩萨摩诃萨原如是事起随喜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此时菩萨报善现言，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不应对比心学大乘菩萨前说。随者何？彼闻如是随喜回向所有信乐恭敬之心皆当隐没，如是随喜回向之法因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我曾供养无量诸佛，久发大愿，多植善根，为多善友所摄受者，分别开始，随者何？彼闻如是，随喜回向，不惊不怖，不退不没。诸菩萨摩萨应以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业事，为向无上正等菩提。当与儿时应作是念：所可用心随喜回向，此所用心尽灭离变，此所缘事及诸善根，业皆如心尽灭离变。此中何等是所用心？复以何等为所缘事及诸善根而说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心与心理不应有随喜回向，以无二心具实起故，心意不可随喜回向，心则性故，是故随喜回向之心及所缘事皆不可得。时天地士白善现言：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诃萨众闻如是事，其心将无惊怖退没？云何菩萨摩诃萨众于所缘事起随喜心？云何摄受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不为离？儿时善现依称慈氏菩萨威力，告地士言：诸菩萨摩诃萨普圆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断诸有路，觉细论道，天诸云雾，摧诸荆刺，舍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劫，正智解脱，道心自在第一究竟，入无余一涅槃界者，从初发心乃至正德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波涅盘后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有种种功德善根及弟子众，与诸佛法所种善根及于所起种种功德，一切合集观察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持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彼与儿时方便善巧，能不坠堕想心见道。儿时慈氏菩萨摩诃萨为具受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于自所起随喜回向具行之心，不作随喜回向心想，于所念佛及诸弟子所有功德，不作诸佛及诸弟子功德之想，与诸天人阿苏罗等所种善根，不作天人阿苏罗等善根之想，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不堕于想心见道。 若菩萨摩诃萨，于自所起，随喜回向具行之心，要做随喜回向心想，于所念佛及诸弟子所有功德，做所念佛及诸弟子功德之想，于诸天人阿苏罗等所种善根，做诸天人阿苏罗等善根之想，方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便堕于想心见导。诸菩萨摩诃萨以如是心念一切佛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正知此心尽灭离变，非能随喜正知彼法其性一耳，非所随喜，又正了达能回向心法性一耳，非能回向，即正了知所回向法其性一耳，非所回向。若有能以如是所说随喜回向，是正非邪，诸菩萨摩诃萨皆应发起如是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普欲过去断诸有路，觉细论道，诸佛世尊从出发心乃至正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辗转乃至入无余一波涅盘界，如是乃至正法灭矣，于其中间所有诸佛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佛世尊受菩萨戒，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佛世尊受独觉戒，观察缘起相应善根，若佛世尊受声闻记，彼所发起施性戒性修性善根，若有学位一切有漏无漏善根，若无学位无漏善根，若佛世尊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为利要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若于无量无数佛法，若佛世尊宣说正法，若于正法精勤修学圣解安住彼诸善根，若于正法诸一生类所种善根，若诸天龙阿苏罗等听闻正法即闻法语所种善根，乃至旁生听闻正法即闻法语所种善根，若佛世尊波涅盘后诸人天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何及称量，现前发喜最尊最圣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持如是随喜具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与如是时若正解了诸能随喜回向之法尽灭离变，诸所随喜回向之法自性皆空，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与事实若正解了都 无有法，可能随喜，为相于法。何以故？依一切法，自性皆空，空中都无能所，随喜回向法故。虽如是之，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便能不堕想心见道。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与随喜心，即所随喜功德善根，不生执着；与回向心，即所回向无上菩提，亦不执着。由无执着不堕颠倒，如是菩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名正无上随喜回向，远离一切虚妄分别。若菩萨摩诃萨能与随喜回向之法，岂能随喜回向法想？与所随喜回向之法，其所随喜回向法想，而其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便堕于想心见道。所起随喜回向皆喜，菩萨应知，方便远离，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普欲未来，断诸有路，绝细论道，诸佛世尊同出发心，乃至正德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辗转乃至入无余一般涅槃界，如是乃至正法灭矣。于其中间所有诸佛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佛世尊受菩萨记，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佛世尊受独觉记，观察缘起相应善根；若佛世尊受声闻记，彼所发起实性戒性修性善根；若有学，为一切有漏无漏善根；若无学，为无漏善根；若佛世尊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若于无量无数佛法，若佛世尊宣说正法，若于正法精勤修学，圣解安住彼诸善根；若于正法诸异生类所种善根；若诸天龙阿苏罗等听闻正法，己闻法已所种善根；乃至旁生听闻正法，己闻法已所种善根；若佛世尊般涅槃后，诸人天等所种善根，如此一切何及乘凉，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随喜之心，不持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也是，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于如是时，若正解了诸能随喜回向之法，尽灭离变，诸所随喜回向之法，自性皆空。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于事实，若正解了，都无有法，

不生执着，与回向心即所回向无上菩提，亦不执着，由不执着不堕颠倒，如是菩提所起随喜回向之心，明正无上随喜回向，远离一切虚妄分别。若菩萨摩诃萨与能随喜回向之法，岂能随喜回向法想？与所随喜回向之法，其所随喜回向法想，而其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便堕于想心见道。所起随喜回向皆邪，菩萨应知，方便远离。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于所修作诸福业时，如实了之，远离极境，与能随喜回向之心，亦如实之，远离极境。如是之矣，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中都无所着，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不堕于想心见道。若菩萨摩诃萨于所修作诸福业时，不如实之，远离极境，与能随喜回向之心，亦不能知，远离极境，与一切法执着诸相，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便堕于想心见道。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于隐灭度诸佛世尊及诸弟子功德善根，若欲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心者，应堕十念。如佛世尊及诸弟子皆隐灭度，自性非有，功德善根亦复如是。我所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之心，即所回向无上菩提，性相一而都不可得。如是之矣，与诸善根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便能不生想心见道，明正随喜回向菩提。若菩萨摩诃萨以取相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隐灭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取相随喜回向菩提，是为非善随喜回向，由思变堕想心见道。若菩萨摩诃萨不取相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隐灭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离相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名为善随喜回向，由思不堕想心见道。而时此时菩萨摩诃萨问巨兽善现言：大德，云何菩萨摩诃萨与诸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众功德善根，随喜具行福业事等，皆不取相，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答言：应知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有如是等方便善巧，虽不取相而所作成，非离般若波罗蜜多，有能正起 随喜回向。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成所作，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此是菩萨摩诃萨言，大德善现，莫作是说。所以者何？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诸佛世尊并弟子众，即所成就功德善根，皆无所有，都不可得。所作随喜，诸佛也是，发心回向无上菩提，亦无所有，都不可得。此中，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作是观：过去诸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性皆已灭，所作随喜，诸佛也是，发心回向无上菩提，性皆即灭。我若于彼诸佛世尊及弟子众功德善根取相分别，即于所作随喜具行诸佛也是，发心回向无上菩提取相分别，一是取相分别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诸佛世尊皆所不许。所以者何？于以灭度诸佛世尊及弟子等取相分别，随喜回向无上菩提，是则名为大有所得。过去已灭，无所有故，未来现在佛弟子等未至不住，亦不可得。若不可得，非取相境，若取其相，发生随喜回向菩提，便堕颠倒。若有失念而取相者，当知非善随喜回向，要不取相，无所分别，乃名为善随喜回向。是故菩萨摩诃萨众，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事例，能正发生随喜回向。若菩萨摩诃萨欲学如是方便善巧，应于般若波罗蜜多述述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力，如理思维。勤请问师甚深意趣。所以者何？若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终不能得方便善巧。若无如是方便善巧，能正发生随喜回向，无有是处。何以故？于过去佛及弟子众诸功德等取相分别随喜回向，诸佛世尊皆不随喜。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于诸佛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正发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应语中岂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若于其中岂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佛不说，必有大义力。所以者何？如是随喜回向之心，妄想分别名杂毒故。如有饮食，虽具上妙色香美味，而杂毒药，欲夫浅食，贪取淡汁，初虽适意，欢喜快乐，而后失消，备受重苦，或便致死，若尽失命。如是一类不特切罗，不善受持，不善观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文具义理，不善读诵，不善通达甚深意趣， 而告大乘种姓者曰：来善男子，如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给予无量无边功德，若佛弟子与诸佛所种诸善根，若佛世尊受诸菩萨无上正等大菩提记，比诸菩萨所种善根，若佛世尊受诸独觉及声闻记，比有情类所种善根，若诸天人阿苏罗等与诸佛所乃至正法未灭尽来所种善根，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种善根，即有与他所成功德发生随喜回向善根，如是一切合集乘量现前随喜，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说随喜回向，以有所得取向分别而为方便。譬如世间杂毒饮食出益后损，故此非善随喜回向，所以者何？以有所得取向分别，发起随喜回向之心，皆杂毒故，菩萨种性不得切罗，不应随彼所说而学。是故大德应说云何住菩萨乘善男子等，应与三世十方诸佛及弟子等功德善根随喜回向，可说明为无毒妙善随喜回向。具受善现答此事言：诸菩萨乘善男子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欲不谤佛而发随喜回向心者，应作是念：如诸如来应证等觉无障佛眼，通达便知功德善根，有如是性，有如是相，有如是法而可随喜，我今亦应如是随喜。如诸如来应证等觉无障佛眼，通达便知，应以如是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我今亦应如是回向。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应作如是随喜回向。若作如是随喜回向，则不谤佛，诸佛世尊同所随喜，是菩萨摩诃萨如是随喜回向之心，不杂中毒，离诸过咎，明正明善随喜回向，称真法界亦乐圣界具善圆满。复此大事，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应作如是随喜回向。如佛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及诸语法，佛堕三界，悲三世舍，随喜回向亦应如是。所以者何？如彼诸法自性空故，不堕三界，悲三世舍，随喜回向亦复如是。为诸如来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舍；诸佛功德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舍。 声闻独觉，即人天等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事。彼诸善根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事。于彼随喜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事。所回向法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事。能回向者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事。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了知诸法性相，不堕三界，非三世事。若不堕三界，非三世事，即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是菩萨摩诃萨如是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杂中毒，无所失坏，名大回向，无堕无摄，称真法界究竟圆满。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以有相而为方便，或有所得而为方便，与诸如来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生随喜回向之心，当知是邪随喜回向。此邪随喜回向之心，诸佛世尊所不称赞。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作如是念，如十方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如实通达功德善根，有如是法，可依此法发生无倒随喜回向。我今亦应依如是法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正法随喜回向。由此定证无上菩提，转妙法轮，饶益一切。儿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如今乃能为诸菩萨摩诃萨等做大佛事。所以者何？如为菩萨摩诃萨等宣说无倒随喜回向，如诸如来应证等觉通达辨知诸善根等，有如是性，有如是相，有如是法，发生无倒随喜回向。如是随喜回向之心，成真法界究竟圆满，如今乃能如实宣说。善现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教化净切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令安住十善业道，所获功德，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于彼功德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复次善现，切知令诸十善业道，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教化净切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令安住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所获功德，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于彼功德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复次善现， 切之令助，四敬律等。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教化，敬切杀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令安住，欲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所获功德，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于彼功德，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复此善现，切至令住欲留果等。假使如是净切杀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成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所有功德，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于彼功德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不辞善现，切至如是欲留果等所有功德，假使释放净切杀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决心，设有释放净切杀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一于彼诸菩萨所，皆以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无量种上妙乐具，经如净切杀数大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是诸有情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如是福聚，若有形色，十方各入净切杀戒，不能容受。不告善行，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若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起无倒随喜回向，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算数譬喻所不能及。所以者何？此菩萨称善男子等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称法界故，最胜无比。彼诸有情所获福聚，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于此所起随喜回向，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婆尼沙檀粪亦不及一。而时四大天王各与眷属两万天子俱顶礼佛足，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称真法界，即能证得一切之智。圣前所说，圣前所说有所得失，无量倍数，不可为比。使天地士乃至他化自在天王各于眷属十万天子俱，皆持种种天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翻盖，众妙珍奇，奏天乐音，以奉师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顶礼佛足，合掌白言：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称真法界， 即能证得一切智智。圣前所说，有所得不失，无量倍数不可为比。十大梵天广说乃至色究竟天，各于无量百千天众前遇佛所，顶礼双足，合掌恭敬，具发声言：昔有世尊甚其善事，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称真法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圣前所说，有所得失，无量倍数不可为比。卷第543。